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高遥司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嗱，呢一個咧就係我哋馳名嘅惠州粽啦。我哋前年開始推出，個惠州老師傅啦，個技術來自80几岁噶啦。佢鬆緊係非常之好，係最靚嘅豬肉，同揾啲非常非常靚嘅鹹蛋黃。你未食過呢個咧，你真係可以講話你未食過好食嘅粽。而家咁樣樣咧，我哋四隻就一套嘅，我哋就散賣嘅，就係188蚊。蕭定一同我就攞咗500套嘅，去送俾我哋啲朋友同埋啲夥計嘅，咁就留翻500套俾大家訂。如果你中意食粽，一定要食。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的惠州粽，用惠州老师傅秘方慢火烹调，粽身的糯米更淋滑入味。现在上人民超市网页预订，一套四只只是188蚊，限量500套。如果上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或者湾仔店买开嘢，都可以上嚟预订噶。 喂，咁啊好啦，翻到嚟啦，咁样就嗱，嗰、那个今个礼拜咧，其实都即系暴动罪咧，都开始埋尾啦，就系、是，咁就除咗之前有一个咧就判咗3年半啦，嗰个之外咧，嗰、那个认咗罪嘅、哦，认咗罪都判3年半、哦， 即系唔认罪判4年啊嘛， 唔认罪嘅话都4、5、6噶啦，其实你都要预咗啦，咁当中其实有好多人啦，咁啊即系其实原来有一个系即系比较好似唔知70几岁嘅一个系比较老嘅，咁就有一个就系、是、潜逃咗台湾啦，嗰、那个叫做系咪陈善仪啊？嗰、那个叫做系 咩名系到而家未公布噶？ 哦，有名噶，有名噶，已经判咗啦，佢名字已经喺嗰度嚟。 Oh my god！ 吓、咁所以嗱，你话见到就咁而家啦，最后落嚟剩翻嘅主菜咁啊，剩翻阿梁天琦啦，咁梁天琦其实。都睇個牌面都幾難去，即係好難做一個無罪嘅，即係 唔係冇乜可能㗎啦， 佢唔會無罪， 冇好難啊，好難、 啊，因為佢領導，佢領袖添，即係佢個組織嘅領袖，更加冇可能。 主要就係你見到嗰個辯護律師，唔係即係呢個佢控方嚟講啦，控方就其實就好毒啦，係咪？喂，佢就覺得要黃台仰講嗰啲説話，全部入曬佢數啊！因為嗱，主要嗰個原因咧，就係其實喺衝嘅時候咧，其實係你雖然梁天琦就話啦，佢唔認同啦，係咪？即係覺得係送人去死啦。咁但係你冇做過任何嘢去阻止過呢件事去發生嘅喎，其實係當阿黃台仰。企喺嗰個van 仔上面係叫嗌咪嘅時候，你係冇做過呢啲嘢喎。 當時候其實如果你睇 YouTube 片都有翻嘅話，即無線新聞片，佢係寫佢係講到明，當黃台仰喺 van 仔上面嗌衝嗰陣時候，梁天琦其實係配合起控噶嘛。咁所以當阿梁天琦不斷咁樣辯護，然後嘗試將責任推曬落去黃台仰嗰陣時，咁你控方就好簡單嘅啫。基本上你揾個即係好似我咁口才嘅人，唔使同佢講嘢嘅，播段片出嚟。咁梁天琦喺法官嘅誠信度就完完全全打曬折扣㗎啦。 嗯， 係啊。咁所以你見到阿梁天琦佢不斷咁樣進行嘅嗰啲咁嘅辯護或者求情，其實即係喺個法官嘅角度嚟講、就是，就係喂，你為咗打甩個罪，就乜嘢都夠膽死講出嚟。喂，咁個官做啲咩判斷？喂，大家好清楚啊。 係。即係你變咗就係呢個證人係唔可信啊嘛！你講啲嘢，你事實上你當其時嘅行為，你係證明唔到你係有任何遲疑啊嘛， 係咪？當呢一個叫做係科學館啊，即係你而家大家仲記得啊，黃仁達啊，同埋阿長毛啊，同埋阿呢一個葉正純啊，都喺度嗰單嘢咧，都可以做到一個叫做係concerted action 嘅話咧，咁其實你唔知今次係可以點樣係分別到出嚟咯，其實係嚇。咁嗰、那個，但係嗱。今次嘅判刑啦，你見到其實去撐場啊、去聽審嘅人咧，就同以往唔同喎，即係除咗你話社民連之外咧，咁你仲有一啲主流泛民啦，我記得譚文豪都有去嘅，其實係。咁嗱，即係我問你哋啦，即係如果佢哋去嘅話，嗱主流泛民都去啦，等唔等於佢認同呢件事咧？ 我唔覺得等同，即係認同。首先一樣嘢，喂，當你本土派講到明係一個路線嘅唔同、手法嘅唔同嘅時候，喂，咁我去純粹係喺度聽審，同埋去到記錄翻作為一個案例，以後要點樣應付呢啲咁嘅事嘅啫。咁同你係咪真係走去認同梁天琦或者認同即係旺角事件係完全兩樣嘢嚟嘅？ 我諗即係我諗撐佢有幾個層面咯，即係唔係撐佢嗰日做即係帶領暴動啊，或者用暴力手法啊，或者係甚至係港獨嘅思潮，而係即係撐佢點解咧？因為都認同佢嗰種抗爭精神咯，即係抵抗威權啊，抵抗即係香港政府同中央政府嗰個夾逼啊咁樣，即係去即係支持翻呢種嘅精神咯，而唔係佢具體策略。 但始終有一個嚴重問題就係李旺角事件走翻出嚟，究竟被判罪嘅人有冇好清楚咁樣講自己嘅訴求係點？如果冇嘅話，你講呢樣嘢係唔成立嘅。 即係譬如好似話啦，嗱，今次我哋即係魚蛋革命失敗咗，但係咧乜乜乜乜未竟全功，我哋會繼續嚟。咁有冇一個咁樣嘅訴求喺度做緊後續呢？係咪可以延續到呢？即係呢個問題就係咁樣樣啦。嗱，即係我諗相信去撐佢哋嗰啲呢，其實講真啦，即係包括而家本土派攻擊得好緊要嘅阿毛哥啦，係咪？即係阿毛哥佢今時今日佢都講到明㗎。喂，如果你再問返我係咪即係人血饅頭，係㗎喎，其實講真你咪睇返囉。阿梁天琦佢當日嗰、那個佢出嚟個領導角色，佢對唔對得住而家被判咗刑嗰班人呢？對唔對得住先？嗱，佢哋嗰陣時嘅訴求就係話一個選舉工程㗎嘛。佢哋爭取緊啲乜嘢呢？ 冇講㗎。同埋好 即係除咗選舉工程，我哋聽唔到任何嘢係想即時可以爭取到，係有個即係有個談判嘅機會喺度。佢唔係 set up 緊個談判喎，冇喎。佢就係同你講就係一個選舉工程啦。 唔係咁，佢嗰日佢就話撐嗰啲小販啊嘛， 係 即係嗰啲年初即係年初一佢啲小販擺賣咁啊，佢要呢個香港特色嚟嘅本土特色。 唔係咁，仲有人會問翻一樣嘢轉頭啦，就係話喂，咁當日一齊走去撐小販嘅劉小麗同埋嗰班小販去邊度先？你見到被判刑嘅人全部都係當日喺嗰度行街嗰啲人嚟嘅啫喎。喂，小販本身喺嗰度擺賣嘅小販係唔見咗，係去咗隔離街㗎喎。係 啦，咁所以嗰樣嘢就係你去到你原本嘅訴求，如果你真係撐魚蛋即係嗰啲攤販咧可以喺度擺賣嘅話，咁首先佢個主體要喺度先啦，係咪？ 係啊。 咁你個主體唔喺度嘅時候，你除咗你所聲稱嘅選舉工程之外，即係你剩返落嚟嘅就係、是、一個發泄啊同埋報復啊，其實係一個即係純粹一個怨恨喺度㗎嘛。 更重要一樣嘢係梁天琦到而家都唔承認自己係有領導呢一件事㗎嘛。 係啊， 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喂，你 如果我哋希望嗰個革命可以延續落去嘅話，首先你唔會 back down。第二，你要承認嗰個政治責任，咁你先至可以有嗰個感染力喺度。喂，大家知道，如果撐我哋魚蛋革命嘅人，我哋要基於而家我哋所有嘅成就去繼續落去啊嘛。 嗯， 係咪？即係呢個所謂嘅階段性革命就係咁嘅意義啊嘛。咁但係呢啲本土派以前成日就係講啲喂泛民就係、是、哇就講咩階段性革命啊，然之後永續社運啊，永續社運起碼可以永續喎、啊。咁你魚蛋革命點樣永續落去呢？ 冇㗎， 有冇永續機會先？ 你見到本土派而家收曬聲，你都知咩事啦、 啊？係啦，即係所以邊啲人係同我哋講，喂， 即係話你包括啊連月爭啦，係咪嗰啲叫做咩嘛？暴力杯邊緣論啊嘛，每次好似切香腸咁啊，切下切下，咁我哋就可以係可以追求到我哋所要嘅嘢啊嘛，政治成果啊嘛。咁你而家俾唔俾到你切先？ 咁啊，即係而家好證明，好明顯證明咗呢條嘅兩勇武線係唔 work 咯。 你甚至乎 起碼而家起碼喺現階段係唔 work 咯。 我呢個係呢個係資源戰嚟嘅，你講緊嗰個咩暴力邊緣論，切下切下，大家就會切入肉啊嘛。咁而家即係上一節我哋講緊呢個推普機，咪就係切下切下切入肉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共產黨有咁嘅資源同埋個合法呢個暴力使用者嚟噶嘛。咁、但係梁天琦唔係啊嘛，你唔係嗰陣時係冇資格做一樣嘢㗎。 咁所以屌喂！即係我見到兩個禮拜之前啦，阿陳澤濤喺度講啦，喂，你一班叫做係和理非非嘅人啦，喂，點解喂點解可以可以傲慢到就認為你淨係你自己嗰套先至 work 咧？咁我想問翻你轉頭，你究竟你而家魚蛋革命呢個勇武路線 work 唔 work 先？而且佢講啊嘛，喂。當日啊，呢、這個即係 又背咩 Malcolm X 嗰啲出嚟講啊嘛 ，Malcolm X 咯， okay, 即係 兩條腿走路 ，Martin Luther King 啊，都唔會咁樣去詆毀啊呢、這個呢、這個咩啦，即係 Malcolm X 啦，大家都喺同一個路線上面。 因為唔使詆毀，到最後 Malcolm X 佢本身就有槍可以進行呢一個暴力革命，因為美國法例容許嘅。第二樣嘢就係話， 其實都唔係嘅，你睇，如果你睇 信埋回教㗎。 如果你睇嗰度 Martin Luther King 嗰度電影咧， 係係有鬧交嘅， 係啊，有鬧衝突嘅，係啊，路線其實係唔係完全話 即係當其時 Malcolm X 咧就喺度 struggle 緊嘅，即係佢同佢老婆講噶嘛，係咪？喂，即係點解唔可以撐我啊？即係嗰類咁嘅嘢啊嘛，其實係有咁嘅 struggle 喺度嘅。咁而確實點解唔可以支持勇武路線，就係、是、因為有太多 collateral damage 啊嘛，太多人會殃及池魚啊嘛。而你殃，只要有人殃及池魚嘅話，你就會有仇恨啊嘛！你有仇恨，你就會 distract 咗，你就會分散咗你原本啊，你想爭取嗰、那個即係目的嗰個路線啊嘛。 咪下面仲有好多嗰啲，你讲陈泽涛个 post 下面仲有好多啲 comment 啦，喺度讲爱尔兰内战啊，喂你谂翻转头爱尔兰内战，喂人哋真系搞咗个内战出嚟，怼冧咗个英国喺爱尔兰呢个岛嘅政府啊嘛，大佬。 首先你作为如果你真系撑呢个勇武抗争，首先嗰、那个领袖唔可以 back down 噶， 系啊， 真系你信奉呢样嘢就信奉到底。然之後你鼓勵多啲人去加入一個咁嘅隊伍喎，咁你先至可以證明到成個勇武本土嘅路線可以長存落去啊嘛！你而家俾我哋見到啲咩啫？喺呢個港大裏面嚟講，有新莊出現啦，佢話自己係本土嘅，但係本土非勇武喎，講到明係。 唔係，其實係早係喺陳浩天咧，就喺2016年 咁甚至乎，我想問翻你梁天琦，佢點樣 elaborate 勇武先？ 勇敢啊嘛， 佢勇敢，因為佢勇敢而威武不能屈喎、啊，係咪啊？勇敢而威武不能屈抗争，你可唔可以做落去啊？点样威武不能屈啊？ 边个讲呢样嘢话？边个讲？ 梁天琦啊嘛， 喺法庭上面，哦、人哋问翻佢勇武抗争嘅意思系乜嘢？ 定义系乜嘢？系啦， 佢就咁样讲喎，喺度玩自激喎。喂，即系其实讲真，呢个系同呢一个咩鸭脷洲口音差唔多咁搞笑嘅啫。讲真系， 你冇办法啦，你咪反映到一样嘢咯，即系所谓。嘅領袖到最後，即係喺強權面前，你真係乜都夠膽講嘅、啊，即係呢啲咁嘅笑，呢啲咁嘅林平之政客， 好多人都係咁啊！即係其實講真，你以前係鼓吹過勇武抗爭嗰啲，全部自刮啦，一係就收皮，一係就自刮啦。鬱敏就係咪係咯？當見到咁多人係俾人哋捉到去，係要審呢一個暴動罪嘅時候，佢咪話啊，而家僆仔要潛藏啦。喂，点解你而家先嚟讲啊？你唔系话有明天咁咩？有政治犯先至？点解变咗潜藏嘅要？ 所以唔使再讲落去噶啦， 所以冇噶啦，即系起码呢条勇武路线咧，显破产噶啦，起码即系现阶段嚟讲，你一定要调整个策略噶啦，即系。 同埋点解？同埋，唉，陈泽涛点解你会觉得即系点解你会你而家先至讲翻转头就系话啦 个铺手旧噶啦， 点解会洗米你咧？点样即系点解要即系一定要定于你一个即系和理非嘅抗争为一尊咧？唔系和理非嘅人 佢哋自己要行霸道啊嘛，係你哋本身想取而代之啊嘛。 我覺得你而家先回應佢太遲啦，算啦，冇。 唔係咁，因為而家已經判咗啦嘛，係咪？咁啊，即係。咁有網友問啦，咁你威武不能屈，咁你而家梁天琦示範緊點樣向威武屈服啦，係咪？ 所以咪唔使再講落去咯，呢啲嘢 嚇。咁呢個好可悲，咁變咗就係話你係令到香港人咧，即係其實本身有抗爭意志人咧，係更加有嗰種叫做係即係失敗主義喺度咯。 我覺得最蠢嘅就係、 因為你屌完人哋之後，你唔同人道歉啊嘛，你修補唔到啊嘛，然之後人哋覺得就係話哦。呢、這、一個和平路線係唔得嘅，而最後尾咧，你嘅行為又俾我見到，而勇武路線都係唔得嘅，咁咪就係乜都唔得咯，就一個減法嚟噶嘛。你而家所不斷詆毀嘅嘢係不斷嘅減法嚟噶嘛，係咪先？ 冇辦法， 所以冇得搞啦。咁即係，喂，講真，所以你，唉，即係我唔好話你 underdog 嘅時候就和解。喂，你自己有你哋有候選人嘅時候，就話取而代之喺度雙重標準。 唔係佢哋嗰個玩法就好簡單嘅啫，即係對住泛民咧，佢哋就係用即係毛澤東之於國民黨嘅嗰種咁嘅方法，就走去對付泛民。咁、但係問題對住更大嘅嗰個香港政府或者共產黨嘅時候，佢啊即係。中共之於蘇共咁樣契弟嘅做法就走去對佢哋，咁有兩套完全唔同嘅玩法嚟嘅。如果你真真正正插落去玩呢一個選舉遊戲嘅話，呢個就係佢哋嘅玩法，而泛民亦都冇辦法去到即係撇清同佢哋嘅關係。 嗯，喂，好啦，咁我哋剩翻啲時間，我哋都要講下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係哇，其實本身好重要嘅，就係呢一個中美貿易嘅談判咧，其實係咁中美貿易談判咧，咁你見到咧，你成個叫做係美國嘅代表團咧，真係曬冷。咁啊，財長魯欽啦，呢、這個商務部長羅斯啦，咁或者同埋呢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啦，咁同埋呢一個哇鷹派中嘅鷹派啊，叫納瓦羅啊，就寫個本書啊 ，Debt in China 咁樣樣，咁啊仲有其他嗰啲經濟委員會顧問啊嗰啲，咁就嗱。今次去就其實好簡單，嗱講到明咧，擺喺台面嘅就係話爭取咧，就係你而家嗰個叫做係貿易不平等啦，係咪？起碼減1000億啦。咁然之後咧就係講呢一個叫做係intellectual property 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叫做係知識產權嗰個問題啦。咁仲有就其實係嗰個叫做係。喺呢個中國入面啊，你係咪開放真正開放嘅市場俾呢一個金融業啦？嗱，雖然咧就呢一個叫做係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咧就話啦，即係其實呢個係好緊，呢條友好緊要，呢條友本身咧佢以前即係公分都幾卓著啊。以前原來咧喺80年代嘅時候對日本嘅談判咧，佢都曾經咧。其實是成功迫使過呢一個日元升值嘅。 你講廣場協議嘅一個始作俑者，佢係 咁啊。然之後今次咧就係主導呢一個中國嘅301調查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鷹派嗰個主推手嚟，佢亦都係個大佬嚟嘅，其實係咁。佢又講到明啦，就係話啊，咁我哋即係美國嘅，我哋美國今次此行嘅目的咧，我哋冇話要係改變你自己本身咧，就係、天翻地覆嘅改變嗰、那個體制。上面有改變嘅咁樣樣，哇！咁但係咁樣講，因為其實兩個國家咧，今次嗰個貿易談判咧，都牽涉到自己認為嘅國家安全嘅層面嗰度嚟嘅。嗱，喺中國佢自己抗傷嘅國家安全就好簡單啦。嗱，你同我講嗰、那個叫做係開放市場，尤其係金融業嚟講咧，你可以攞我命喎。其實係因為我自己嗰個叫 stick。我自己嗰個掌控其實係你等於叫我放權啫嘛，其實係。首先，你話如果你有合資嚟講，你係咪要俾你係可以佔到絕對嘅一個 ownership 先？如果係嘅話咧，咁變咗共產黨嗰個主導權咧，喺市場上面嘅主導權咧，就要慢慢放翻落嚟啦。 但係呢個冇可能咁樣做噶嘛，因為共產黨執政嘅命脈係在於佢嗰堆國企養住一大班人啊嘛。 係。 咁所以當如果你話要放權，然後俾外資伸手入去嘅話，喂，佢一早已經做咗啦。如果唔係，佢唔會由江澤民年代入咗 WTO 到而家出現一個現象叫國進民退啊嘛。 唔係而家，喂，你習近平講咗話東南西北中，黨要控制一切啊嘛。 係啊。 咁你而家係加強咗控制喎，你點會更加放呢？更加唔 係最重要一樣嘢，嗰個控制係連香港都控制埋，呢個先係個大問題。 咁呢個當然啦， 佢係全面控制，即係所有嘢都係國家安全，而美國所視為嘅國家國家官權安全嘅概念咧，就係針對你嗰個2025嘅啫。 嗯， 而你嗰个2025系挑战紧呢一个叫做系电信业啊，即系呢个所谓 5G 啦，或者 高科技嘅领导地位 AI 啊，嗰个全球性嘅即系嗰个领导地位啦，就系呢样嘢啦。咁喂，而讲真，点解佢会觉得呢一个国家安全层面咧视为系因为咧？你做呢样嘢呢，如果大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有你嘅芯片，你有你嘅 Intel， 我有我嘅龙芯，係咪？即係你有你嘅，你有你自己嘅，即係 Intel， 我有我嘅麒麟嘅话冇所谓呀，係咪？但唔係喎，你而家偷 Q 我啲嘢，然之后换少少嘢就当你自己㗎喎，係咪？然之后你 challenge 返我转头，喂，高铁咪真係好好教训囉。系嘛？即系你本身就系偷呢一个德国嘅技术。 唔系，其实唔系高铁，其实更值 高铁系噶。 唔系啊，我讲紧更值得讲嗰个，其实阿里巴巴。你谂翻转头，阿里巴巴其实抄咩啫？抄 eBay 嘅啫嘛，一开始马云。 咁然之后佢自己翻过嚟推销呢一个系中国嘅新四大发明啊嘛，几无耻啊！然之后反而向你推销埋啊嘛。 唔系呢个系好明显嘅一个即系。就叫進口替代嘛， 啊、 即系我唔俾你嘅產品嚟入我市場，但我抄咗你嘅嘢，我自己做我嘅嘢，但我就將我又利用你嘅自由市場咧，將我的產品推去你嘅市場度嘛，係一個重商主義，好明顯一個傳統重商主義嘅一種即係做法。 但問題係更做一樣嘢，佢係嗰種官督商辦，係話俾你聽，喂，所有嘅呢啲商業背後都有共產黨， 都有政治嘅目的嘅，即係唔係商業賺錢，你係有政治目的嘅喺裏面嘅。 嗯嗯，即係更加簡單一樣嘢，喂，你見到呢一啲咁嘅即係溝通嘅 Apps 咧，喂，即係美國或者外國嗰邊有百花齊放喎，你有啲咩 Telegram 去到 WhatsApp 咩都有，但係問題你當你大陸喂裏邊係只能夠內部有呢一個嘅微信同埋呢一個嘅 QQ 或者人人網咁走去自己競爭完一輪之後，到最後我 pick up 咗係呢一個微信同埋支付寶嘅時候，喂咁然後佢發現呢兩樣嘢最好，然後用黨國機器 sell 俾全世界喎，呢一樣嘢好恐怖喎。 呢個咪就好明顯嘅重商主義囉，即係盡量增加出口，盡量減少進口，呢個就係即係重商主義嘛。 同埋你見到即係中國嗰即係大家好而家近排好鍾意講洼地結構，就係話俾你聽，喂，即係中國就係話吸收全世界所有嘅嘢，建立自己嘅 standard 嗰個生態，嗰陣時跟住就向全世界蔓延。喂，由你講，大家講緊阿里巴巴。去到一帶一路裏面嗰啲建立中國海外嗰啲軍事基地，係因成個貿易談判其實唔係講緊貿易咁簡單嘅，即係好話唔好聽，1000億對佢嚟講，喂，我發 Facebook 啊都700億啦，係咪先？ 嗱，講真啦，即係其實咧，即係純粹講嗰個叫做係貿易不平等啊，或者個貿易赤字嚟講咧，嗰樣嘢係冇意義嘅，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如果嗰個貿易赤字係咁緊要嘅話咧，咁我開放嘅俾你嘅市場俾你嘅話咧，你就算你喺我中國入邊係又玩保險啊，又玩衍生工具啊，乜都玩啊，嗰個 GDP 都係計翻落中國嗰度。只不過佢而家要嗰樣嘢，我就係要我只可以 share 大啲，即係而我自己本身喺你個國家裏邊咧，即係其實係可以公平地競爭之餘咧，我又可以自由地可以攞得翻啲錢走嘅啫。咁呢一個其實咁講真啦，即係你入咗世咁多年啦，其實而家就想同你正式攤牌一次，同你計一條數，究竟你而家喂你 WTO 你唔好同我講咩 WTO 啦，喺翻 WTO 嗰個 mechan 即係嗰個機制上面解決問題啦，因為正正就係因為 WTO 啊，都管唔到你啊嘛，都制衡唔到你啊嘛，嗰個遊戲規則都，因為佢其實你而家你唔係講即係共和黨一個咁簡單，其實你共和同埋 因為 WTO 咧，佢好多嘅規則咧， 好多規則 㗎，即係佢管唔到中國嗰啲， 管唔到中國 㗎，其實係 啊，而且你又有你，而且你又犀利啊嘛，你又叻啊嘛，你又可以買通到好多成員國去撐你啊嘛，當你喂，即係你人多好辦事嘅時候，你咪搞到好似聯合國嘅咁樣樣咯。當嗰個機制係以國家為一個單位去講民主嘅時候咧，嗰個就冇絕對嘅正義噶啦。咁咪即係聯合國咪就係咁樣樣咯。喂，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喂，咁不如我哋兩個自己坐埋嚟拆掂佢啦。嗱，而其實咧，講真啦， 歐洲國咁多大國嚟講咧，其實都採取一個觀望態度，都想睇你中國死，撲街死。正正尤其喺即係呢一個兩樣嘢，就係、是、呢、這個叫做係知識產權嗰個問題，同埋咧嗰個叫做係市場總日嗰度，知識產權嗰度。喂，大佬，喂，你而家你離譜到，喂 ，New Balance 入你嗰度，你告翻我轉頭 ，iPhone 又係。你然之後你揾過咧，啱啱只係自己搭咗棚，只係自己整個手機出嚟，你又話人哋蘋果侵權。喂，你啲咩規則嚟㗎？我唔揾你兩條友傾，我邊度傾得掂啊？而且，喂，我覺得即係而家呢一個道德基礎、道德高地，絕對喺中國，絕對喺美國嗰度喎，係咪？你嗰陣時呢、這個嗱，習近平其實佢都為咗呢一個咧叫做係貿易談判咧，都做咗好多嘢，包括喺呢一個即係博鰲論壇啊嗰度承諾咗三件事啊嘛。第一就係開放市場准入，第二就係其實會加大呢個汽車進口，咁同埋咧就係其實係會減關税啊啲乜嘢啊嘛。咁但係你做唔做到啫？喂，你中國成日承諾好多嘢，但係你都唔會做嘅、啊，即係以前譚博成日講嘅，即係話，唉，中國唔係㗎，中國即係其實同中國咧喺國外同埋國內咧，佢所作嘅一啲承諾咧係唔同㗎。中國咧對外國人咧，即係喺國際層面做嘅承諾咧係會找數㗎，唔係、啊，我唔覺得係、啊。而你問下 WTO 嘅成員國係咪咁樣？ 唔係咁，對於非洲呢啲國家嚟講，佢又真係嘅。咁你係直接俾錢嗰班獨裁者啊嘛？因為你睇翻轉頭，即係何志平嗰一單嘢，你先睇到，喂，其實即係中國係由呢、這、一個毛澤東年代咧起坦贊鐵路，喂，去到即係近呢十年咧，就係幫啲成個非盟咧走去起總部咧，一個先都唔收咧、喂，你即係中國喺呢一方面係使好多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當你再講緊一啲比較微觀。少少咩勞工權益保障嗰啲咁嘅嘢，佢全部唔會同你做嘅。 咁好啦。而呢一個，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咧，嗰個透明度咧係好低嘅，嗰個叫做係即係談判。因為呢兩日咧完全閂埋房門傾，咁我哋見到老陰咧就係話啦，唉，我哋即係整體嘅方向咧同埋氣氛咧都係好嘅。咁但係我啱啱見到自由亞洲嘅報道咧就係話咧，原來唔係，即係原來入邊好緊張嘅，有啲好多揸得好緊，其實係。咁揸啲咩緊？我可以預期嘅就係中國咧。你叫佢做啲乜嘢，佢都肯应承你。但系问题就喺執行层面上面，你点样确保你系会遵守承诺？ 冇成件事咪等于你讲紧北韩？ 因为你弃咗我好捻多次啦，已经。 唔系啊，系因为中国系用呢一个北韩核裁军，佢睇到呢个事例咧，系可以咁样走去做，咩都应承你。啊、但到时到喺细节层面嗰度咧，总之咧呢度啊 cut 啲，嗰度啊减啲，将成个协议改头换面咁样走去做啊。 佢利用呢一基本上佢係中國係利用緊西方國家咧，普遍嚟講都係遵守法治、遵守承諾嘅呢個漏洞咧，即係嚟玩你咯，你即係轉呢個空子咯，基本上。同埋咧， 即係你恰人哋張圖文啊嘛，即係君子可欺以其方啊嘛， 冇錯， 係咪？然之後你自己就係做一個流民嘅策略啊嘛，係 啦。 唔係，所以你先見到 Donald Trump 今次嘅嗰一個嘅玩法係同以往奧巴馬嗰啲完全唔同， 唔再同你玩張圖文，我淨係要見到實質嘅保證，係可信嘅保證，因為你呢條友係唔可信嘅屌。 唔系，咁其实你见到即系习近平公开话愿意开放医药市场呢一样嘢，习近平某程度上系已经退让咗噶啦。 哦，佢退让咗好多，其实系啊，即系喺口头层面系退让好多，但系咧讲真啦，即系你要见到咧嗱，谈判桌内。即係其實內係咪內詞外張咧？其實都內詞外，我諗內張內張外張外張噶啦。因為咧，你見到咧，其實呢兩日嗰個談判咧，其實你唔係話靜止喺嗰個談判桌入邊點講啦。其實咧即係呢個美國即係特朗普已經講到明啦，全球嘅美軍基地唔再賣呢個華為同埋中興嘅手機，係咪？即係已經係即係叫做係俾啲下馬威俾你。咁而中國亦都唔失色喎，就話啦，唔再入大豆，已經美國已經有啲大豆商已經證明咗，其實已經係唔肯買佢啲大豆啦，已經。咁但係咧，嗱，即係唔係話淨止你兩個國家之間嘅事，其實有好多日外嘅效應，包括咧而家中國咧，就我哋即係呢個禮拜已經聽到啲傳聞就係話啦 ，Samsung 都撤出緊啊嘛。喺呢一個即係喺呢一個蘇州嘅工業園啊，甚至乎 其實喺呢一個深圳啊，其實都相繼地有一啲即係高科技嘅，即係一啲大牌子啊嘅代工又好啊，點樣都係即係逐步撤出緊啊嘛。其實係， 唔係人哋低温好多嗰啲高科技嘅牌子， 力強啦。 力強不嬲係泰國嘅，你冇得講嘅。 唔係力強，撤出緊嚟就係。 Canon 就係馬來西亞嘅，咁佢本身喺東莞都仲有啲，但係問題你自從反日事件之後，佢已經冇曬㗎啦。 唔係一嚟反日事件，唔係仲有最離譜嘅，對於外商嚟講不能夠接受啦，就係、是、其實你係揾啲黨委嚟安插喺我哋。係 啊 係 啊， 係咪啊？ 係啊， 即係。而且 唔係安插黨委咁簡單，而家黨委係喺個公司嘅管理層，係要有決策權嘅。 係啦。即係同埋就係話，喂，你係要強迫嗰個叫做係嗰、那個叫做係即係技術傳訊啊嘛，即係總之你如果你喺大陸做生意，喂，你要除埋褲俾我驗身㗎啦，係咪啊？ 唔係呢個即係咁樣冇辦法，因為你成個中國真係靠呢一個黨國機器去到維持商業控制住人嘅生活得以存在嗰陣時，佢對於自己嗰個存在係有威脅嘅時候，真係乜都夠膽死做出嚟。咁對於外商呢一樣嘢係正正刺中佢嘅痛處啊嘛。 咁、所以就話你我覺得啦，即係其實當然其實你而家你中國嚟講呢，其實都似乎打定咗輸數，因為你今次嘅談判呢，首先下你嗰個談判嗰個天秤秤呢，其實係不斷咁處於下風，即係你唔講你外圍呀、啊、即係嗰啲嘢啦，咁首先你中興同埋華為兩單事件，中興已經打到你暈咗㗎啦，已經休克狀態㗎啦，係咪？咁但係呢個休克狀態呀，都係比較甜，即係喂，都係一個頭盤咗喎。之後落嚟呢，就係刑事調查你呢個叫做係華為喎。咁你而家仲有呢、這個即係中興咁唔叻仔喎，真係即係督你灰喎、啊。即係以為 F7 好過癮喎，原來叫夫妻喎。而夫妻實也者就叫做即係呢個 husband and wife 喎，即係叫華為喎。係咪？跟住你仲要搵埋個叫猶太裔嘅律師。喂，幫你做一啲咁樣嘅，即係一啲假文件，走去即係規避呢一個叫做係伊朗啊嗰個制裁問題。即係人哋都話啦，喂，大佬邊有人咁蠢㗎？如果你做呢啲咁樣嘅即係走私啊，呢啲咁嘅刻意規避啊，呢啲咁樣嘅鼠竊狗偷嘅啲買賣嘅時候，你都冇地方自衛，咁你點搞一帶一路啊？喂，我都好驚喎，講真。 唔係，但係你見到一樣嘢，大陸佢搞一帶一路咧，就係、是、建立大量呢啲嘛海外殖民地。喂，佢租咗斯里蘭卡嗰個軍港，講緊租99年嘅大佬。喂，佢同咩尼泊爾、巴基斯坦搞嗰啲咁嘅工程，佢租咗人哋塊地99年，即係佢有自外法權嘅喺呢啲地方。 係呢、這個睇得好長遠，所以咧，我見到最近咧，即係有位叫做係我唔知道有冇聽過啊，即係台灣咧有一個好神秘嘅即係叫預言。言家叫 Master Wong， 叫 Master Wong 啊！咁如果你喺网上面咧，即系叫做系 Master Wong 加预言呢几个字咧，呢条友咧，佢做过好多呢啲咁样嘅预言，我哋睇睇先啦，好冇？咁啊，睇下呢个叫即系神秘大师 Master Wong， 我哋即系系咁依睇下啦，咁样样。咁佢以前有啲即系好劲嘅一啲战绩啦，准确预言美国黑人总统啦、日本首相啦、中国领导人啦。咁啊，包括为咧，即系其实佢话预言，即系今年咧就呢一个咧就有亚洲金融风暴，2020郭台铭成为呢个台湾总统。咁咧，咁佢就话啦，今年咧好大机会咧，就其实系2018年咧，就係、是、會有個亞洲金融風暴嘅。咁而咧，即係今次嘅談判咧，佢就話啦，好可能咧，就 Donald Trump 咧，只係要經濟利益，政治上面、地緣政治上面、南海政治上面係會讓利俾中國嘅，即係佢要政治交換經濟，係咪？咁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台灣嘅即係叫做係好 hit 啊嘅一個預言專家所講嘅嘢，咁會唔會係真咧？嗱，首先我哋唔係話即係導人迷信啦，純粹係一個即係 一個諗法啦。Donald Trump 肯唔肯會做呢樣嘢？你覺得？ 咪或者咁講、，Donald Trump 係咁樣嘅人，但係問題佢嘅內閣或者成個國家機器，當你不斷咁樣收到勝利嗰陣時候，喂，你要求嘅嗰一樣嘢個胃口就已經弱大咗，就唔係淨係呢一個政治利益，而且喂，佢見到呢一種咁嘅讓利，喂，其實對於美國嘅國家安全嚟講，都真係有問題喎。 有問題，唔係嗱，首先 Donald Trump 所做嘅嘢，同埋即係而家呢個貿易談判所做嘅嘢，其實咧可能嗰個目的咧，其實未必一致嘅。Donald Trump 頭等嘅即係目的咧，就係、是、要成功連任，而首先佢都講到明啦，喂。如果今年個中期選舉十一月嘅中期選舉，我係即係呢一個共和黨佔唔到大多數嘅話咧，咁我又撲硬街嘅。佢今次佢喺呢一個密茲根州嗰個叫集會上面講到明就係話，喂，而家民主黨要講到明要彈劾我啊！而家係咁，而家佢亦都冇心情去理會呢啲咁樣嘅貿易談判啊，因為佢而家最新就俾人爆啊嘛。系咪？以前有 AV 女星啊，想话爆佢大镬啊，俾揞口费啊嘛。而俾揞口费嗰笔钱呢，原来好有可能呢，就系、是、其实系佢啲选举经费嚟嘅。然之后朱利安尼就话啦：，哦，佢填咗氹噶啦，佢将嗰啲钱即系找翻落去噶啦。 佢自本身大把钱，有乜所谓啫？ 喂，咁但系你如果你中间挪用咗，咁点算呢？喂，咁呢个系唔合法噶，呢个系。喂，你已經足夠成為一個被彈劾嘅一個，即係仲有好多啦，通俄事件。 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見到，即係Donald Trump 嗰個處境係好似 Richard Nixon 嘅。喂，其實 Richard Nixon 你睇翻佢喺越戰嗰度，佢係一個最強硬嘅總統嚟嘅。佢曾經係諗過即係轟炸東京灣，去到即係解南越嘅圍嘅。喂，而呢一樣嘢後世。嘅 comment 係話，喂，佢呢個係最有眼光嘅嘢嚟喎。咁同時間就係話，喂 ，Donald Trump 今次佢對住習近平，即、就、係、是、由何志平事件開始走去進行嘅連環炮，針對習近平，真係喂，即、就、係、是、蛇打七寸，招招都致命嘅喎。喂，咁如果佢呢一啲咁嘅連環炮中途就因為個彈劾而失敗，功虧一篑嘅話，其實對於美國嚟講係好傷嘅喎。咁所以對於美國即係朝野嚟講，係咪真係想因為呢一件事而終止美國成個優勢先？ 嗱，首先咧，即係而家你一個叫做貿易談判嗰支大旗咧，已經係讓咗俾老陰啊呢班人啦，或者納瓦羅呢班人啦，未必係佢可以管得住，佢哋未必會concern即係總統嗰、那個即係嗰個命運。而如果睇過呢一個 House of Cards 嘅話咧，即係如果你總統出事，咪副總統頂上咯。 係，但係問題，你 Richard Nixon 走咗之後，頂上嗰一件， 未必係真係會真心信奉呢個鷹派嘅，即 係 嘅一個路線。 即係你見到而家即係現實主義，美國兩個現實主義總統玩得最成功嘅一個，其實就係 Richard Nixon， 另外一個就係而家嘅 Donald Trump 啊嘛。 嗱，好啦，即係而《紐約時報》亦都講啦，其實中國嗰兩條底線好簡單嘅啫。第一就係話咧，我可以買你嘅嘢嚇，但係咧你俾高科技產品我買先得㗎。你其他嗰啲咧，因為其實美國有好多九唔搭八嘅嘢咧，都賣俾中國㗎。即係譬如咧，佢唔要嗰啲咩嗰啲牛雜啊，嗰啲咩雞腳嗰啲咧，即係美國唔食嗰啲咧，就要賣俾你。喂，咁我啲嘢唔好搞我，大佬。喂，咁我係要你科高科技產品嘅啫，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即係加文蟹後啊，要即係屈我要唔要嗰啲唔要嘅。 但係個問題， 第二就係你唔好搞鳩我2025啦。咁但係嗱，喺美國嘅concern嚟講咧，我賣呢啲嘢俾你，但你又會賣俾我啲即係嗰啲 伊朗啊， 嗰啲伊朗嗰啲國家嘅喎，大佬嗱，呢個問題點樣解決先？ 唔係都唔係呢個都係其次嘅問題，更重要一樣嘢係你買咗我啲高科技產品，你班撲街咧就真係即係拆開佢，然後逐件慢慢炒。 呢個好難。嗱，因為咧，如果就係講芯片嚟講咧，其實已經有好多文章分析過咧，其實你好難做到 reverse engineering 嘅，即係如果你就係講芯片咧，即係嗰個製造咧同埋設計咧，首先兩樣嘢分工得好清楚，而設計嗰方面咧要有自己專門嘅軟件，你嗰個專門嘅軟件唔係話嗰啲 mechanic 嘅嘢咧，你拆開嗰個芯片咧係可以 reverse 到嗰個 software 出嚟嘅，嗰個做唔到嘅，喂，我哋 work 啊！我哋可以打到篇文咁樣揾出嚟，即係我攞到呢份文件，我唔會研究到 work 出嚟㗎嘛，係唔係啊？那個道理就咁簡單㗎嘛。 咁所以邊度到你搞啫？其實唔係你都戇鳩，我覺得即係而美國亦都唔擔心俾你做到 reverse engineering 咩乜嘢嘢先至可以俾你做到 reverse engineering 咧 ？mechanic 嘅嘢咯，其實係嚇、啊，即係你哇你芯片高科技嘅嘢，你唔係就你話想搞就搞到嘅，其實係嚇咁。啊即係咁樣樣咯，即係而我諗，即係嗰個情況就係、是、我諗，而中興可能真係會犧牲嘅。 但係問題佢哋， 但係咧，即 係搞5G， 即係如果佢搞得成嘅話，個 standard 就係喺佢嗰度啊嘛。 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跟住仲有一個人想搭單啦，就係、是、何志平啦，係咪？喂，大佬呢、這個時候你唔將我擺埋落去嗰個談判天秤嗰度，我幾時仲可以有機會啊，大佬？系咪？ 因为何志平可能爆好多嘢出嚟， 但系何志平真系个陀衰家嚟噶嘛？喂，第一，你就喺纽约嗰个联合国嘅总部里边，即系公然咁样样做一啲咁样嘅，即系 贿赂， 咁你俾人断正，你与人无尤。第二就系你而家你俾人哋即系全天候监察噶啦，你仲要好死唔死，你自己监狱里边打电话出嚟咧，就喺度讲：喂，大佬，喂，中央出手啦！你喺个电话度讲又断正，喂，啲人蠢得咁交关噶，大佬啊，唔系，所以讲真啦，即系佢，我觉得胡伟忠为佢着想，你都唔好出嚟啊，大佬，你出嚟咧，你真系你都好可能有三长两短。 唔系胡伟忠都匿埋咗噶啦，反而而家报纸爆紧一个叫张雅啊嘛，佢个 秘书 啦，秘书系。 咁啊，即系胡卫中，我即系就算出嚟啊，喂，大佬，即系都觉得好冇人啊，系咪？即系你喺度同讲你情妇嗰啲嘢，我都即系嬲到扑街啦吓。咁、啊、好啦，喂，咁啊，今日时间都过晒时啊，唉，咁啊，即系下个礼拜咧，咁我又唔喺度啦。咁啊，土伯同埋阿龙啦，系咪？咁啊，即系可能揾阿泽少上嚟啦。好，咁啊，就时间差唔多，拜拜。 好，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